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一个人类飞天的梦想，一个世界航天的辉煌，一个令人惊叹的传奇，尽在航天飞机。它流淌着科技、勇敢和理想的血液，嗅着太空的味道，梦想自由飞行，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伟大的里程碑。1981年4月12日一大早，在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卡纳维拉尔角，第一架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巍然屹立，直指苍穹，即将升空。当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徐徐离开发射塔，飞向太空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感叹：“哦，上帝，它真的飞了。”由于宇宙飞船最多只能乘坐3名宇航员，飞行时间短，起飞和降落都要冒极大风险，美国宇航局便提出建造一种能乘坐多人、多次发射、可重复使用、发射成本又较低的航天器——航天飞机。1972年1月，美国正式研制航天飞机，共集中了200多所大学、研究所和几千座工厂的10几万专家、工程师和科技工作者，花费了100多亿美元。在度过激情的登月年代后，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进入航天飞机时代。航天飞机长约37米，高17米，翼展约24米，每次飞行最多可载10名宇航员，飞行时间最多30天，可重复使用100次。但航天飞机的发射费用很高，每次约15亿美元。这种集火箭、飞船和飞机技术于一体的航天飞机有4种本领：能像火箭一样起飞，能像宇宙飞船一样进入轨道，围绕地球飞行，能像普通飞机一样在大气层滑翔并着陆，能多次重复使用。在太空计划中，航天飞机主要有2大科学任务：太空科学实验和为空间站运送宇航员和货物。科学家可在航天飞机上开展地面上无法进行的科研活动，完成军事任务和新技术研究。它还可运载和发射卫星、探测器、太空望远镜等。当然，无论任何人，只要肯花一定的费用，也可以到太空旅行或做实验。奇妙的太空之旅激发了人类对未知宇宙的探索欲望。 美国宇航局共飞行了5架航天飞机，他们是哥伦比亚、挑战者、发现、亚特兰蒂斯和奋进号。到2011年7月，航天飞机共飞行了135次，1330天18小时9分44秒，围绕地球飞行了21158圈，将815人次送入太空，在太空释放了66颗卫星和太空望远镜。科学家在太空，在航天飞机中进行了几万项科学实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航天飞机登上太空舞台，开创了人类航天的新时代。但风险与成功同在。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祸不单行，2003年2月1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重返大气层的70千米高空时解体，7名宇航员也全部罹难。由于技术复杂，维护和发射费用昂贵，和两次重大事故给航天飞机蒙上阴影，最终影响到航天飞机的命运。美国宇航局决定，航天飞机完成国际空间站的运输建设使命之后，将全体退役，告别太空。一道墙能分隔祖国，但不能分离亲情；一道墙能阻隔自由，但不能阻断向往；一道墙能一夜建起来，也会在更短的时间里坍塌。有一个人拼死翻越柏林墙，最终成为一位太空和平大使。一条军事分界线将德国分为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也将首都柏林一分为二。这条苏联和民主德国建筑的钢筋混凝土围墙，民主德国正式称之为反法西斯防卫墙，联邦德国政府称之为国殇之墙。民主德国百姓创造了无数翻越柏林墙的逃跑计划。1960年，沃尔夫·摩伯德高中毕业后，也成为柏林墙前成千上万的叛逃者之一。逃亡联邦德国后，摩伯德就读于斯图加特大学。1976年获得博士学位。1978年，他被欧洲空间局选中。他以第一个参加美国航天飞机飞行的外国人身份执行太空实验室一首次飞行。1983年11月28号，摩伯德乘坐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与5名美国宇航员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升空。1986年，摩伯德升任位于德国科隆的欧洲空间局宇航中心办公室主任。1992年1月22日，他乘坐发现号航天飞机再次升空。他在太空飞行了8天1小时14分，围绕地球129圈。1994年10月3日，摩伯德身佩黑红黄三色德国国旗臂章，具有政治意义的搭乘俄罗斯联盟 TM-20 号飞船与和平号空间站对接，又乘坐联盟 TM-19 号飞船返回地球。摩伯德受到俄罗斯宇航员的热烈拥抱，完成了东西方的和平之旅使命。他是第一个飞入俄罗斯空间站的欧洲和西方宇航员，历时31天12小时35分，绕地飞行499圈。摩伯德做梦也想不到，当年冒着枪林弹雨翻越柏林墙的自己，有朝一日会踏上昔日敌人的地盘，而且是空间站。摩伯德庆幸自己当年的勇敢与勇气，他说，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一个因为逃亡而逼上太空的幸运儿，没有柏林墙，未必有我的今天。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 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麦坎德利斯创造了人类第一次无绳自由太空行走，同时也让人类第一次成为地球的卫星。从此，人类不但在太空拥有自主权，更有希望和未来。布鲁斯·麦坎德利斯自称老男孩，他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参加过古巴导弹危机的战斗。当海军航空兵期间，他驾驶过各种喷气式战斗机和直升机，飞行时间超过5200多个小时。1966年4月19日，麦坎德利斯被选拔为宇航员。美国宇航局要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太空行走，而太空行走分为纪绳太空行走和自由太空行走。人类首次自由太空行走是一项危险的壮举。美国宇航局测算其成为人体卫星的成功率为99%，飘向太空成为僵尸的失败率为0.999%。飘向太空并被拯救回来的可能性为0.001%。1984年2月3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起飞，机组人员包括指令长万斯、飞行员罗伯特·吉布森、任务专家麦坎德利斯、斯图尔特和麦克奈尔。科学任务是释放4颗卫星，第一次试验太空载人飞行器和第一次自由太空行走。2月7日，麦坎德利斯背着载人飞行器慢慢飘离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按照天文学的意义，它就是一颗人造卫星，悬浮在漆黑的太空中与地球同行。前方是一望无际、深不可测的漆黑太空。如果自由太空行走失败，麦坎德利斯首先成为人体卫星，一周后成为僵尸，半年后进入大气层，在重力、速度与火焰陪伴下瞬间化为灰烬。能不能安全返回，会不会成为僵尸，麦坎德利斯完全置之度外。只见他调整好姿势，果断启动开关，背包里喷发出氮气，载人飞行器缓缓推动，麦坎德利斯渐行渐远，一直飞出97米。人类第一次在太空中自由飞行，太阳在左边，月亮在右边，满天星星眨着眼睛，淡蓝色的地球就在麦坎德利斯的脚下。大气层显得很薄很薄，泛出淡淡的紫罗兰光泽，又像黑郁金香花蕊般梦幻。麦坎德利斯情不自禁地赞叹，太美了，太壮观了。随后第二颗人体地球卫星诞生。宇航员斯图尔特摸索着来到机舱边，他担心自己会飘入太空，手腕上系着安全带。很快，斯图尔特发现身体还在原地漂浮，并没有飘走，就解开安全带。他越飘越远，飘到离航天飞机92米的距离，65分钟后回到舱里。之后，麦坎德利斯和斯图尔特共在太空自由行走5小时55分。他们完成了重要而危险的任务，齐心协力将4颗卫星抬出航天飞机货舱，并将卫星放飞送入低地球转移轨道。可惜有2颗卫星不争气，发生故障，并没有进入静止轨道。这是我的第一次太空飞行，也是终身难忘的飞行。麦坎德利斯用行动证明载人飞行器是可行的，但不完善。太空自由行走十分完美。航天飞机的一项功能就是释放、修理和回收卫星。 尽管宇航员在美国约翰逊航天中心训练了几个月，宇航专家也设计了各种应急方案，并进行了各种演习，但第一次太空回收卫星极度惊险，这是一出拯救卫星的大戏。1984年2月7日，美国宇航员麦坎德利斯和斯图尔特在太空自由行走，将四颗卫星释放到太空。其中两颗卫星因固体发动机故障不能进入36000千米的静止轨道，搁浅在900多千米的一个无用低轨道，而且每天都在降低轨道，情况越来越危急。如何拯救这两颗卫星？1984年11月8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第二天，宇航员将一颗加拿大通信卫星释放。第三天，将美国海军一颗国防军事通信卫星送入太空。而捕捉卫星的工作由约瑟夫·艾伦和戴尔·加德纳执行。飞行员大卫驾驶着发现号航天飞机围绕轨道飞行，突然发现前方一个影子在阳光照射下忽隐忽现。飞近一看，发现是印度尼西亚的帕拉帕 B 卫星，它正若无其事地赶路。这颗卫星一直快速自转，像刺猬一样让人无从下手，被称为旋转的毒刺。大卫驾驶着发现号慢慢靠近帕拉帕 B 卫星，直到发现号与卫星距离只有9米，二者并排飞行。1984年11月14日13时25分，艾伦身背载人飞行器跨入太空，飘向卫星。它位于地球的下方，月亮的上方，四周无依无靠，脚下就是深邃的太空。女宇航员安娜灵巧地操作开关，关闭卫星的远地点发动机，控制游动发动机反向点火。卫星的自转速度渐渐放慢到每分钟一圈。艾伦用特制的塞子小心翼翼地将远地点发动机喷管堵住，但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把卫星拉到航天飞机的机械臂附近。艾伦深陷340多千米的太空，由于没有着力点，有力无处使，卫星似乎偏离轨道，远离航天飞机。艾伦急了，如果卫星飞错方向，自己也会消失在茫茫太空中。看着卫星像顽皮的小孩沿着轨道奔跑，死活不肯回来，艾伦只得与卫星摔跤，用智慧战胜重量。加德纳一直在机械臂旁干着急，经过两小时的格斗，卫星才束手就擒，被压回航天飞机上。此番艾伦太空行走6小时，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位与卫星格斗的勇士。他自嘲道，这哪里是拯救卫星，简直是太空争霸赛。接下来的太空争霸赛，宇航员方有加德纳，卫星方是维斯特尔6号卫星。1984年11月16日11时09分，加德纳从机舱边一跃而起，飘向维斯特尔6号，姿势优美漂亮。他抓住卫星，却被卫星自转的惯性旋转得天昏地暗，感觉太阳、月球和星星一起在跟着旋转。最后，加德纳使出吃奶的力气，连拉带推，才把卫星拉到机械臂旁。他捕获卫星的时间也少于艾伦，并在艾伦的帮助下把卫星掉入航天飞机货舱中的一只吊篮里。就这样，第二场太空争霸赛耗时5小时42分，加德纳获胜。正当美国宇航局休斯敦飞控中心指挥员高兴地跳起来时，突然发现加德纳磨磨蹭蹭地掏出一张纸，上面印着 For Sale 出售。大家都惊呆了，天哪，这家伙竟在天上打起广告卖卫星了。就这样，太空第一个广告诞生了。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 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太空是未来战争的制高点，谁失去了太空，谁就失去了胜利，失去了未来。战争无法律，如今人类还没有一部禁止太空战争的法律。可以预言，未来战争一定先从太空打响，也为人类敲响警钟。1987年5月15日，世界上第一枚极地号反卫星核雷矗立在拜科努尔航天中心。这是有史以来最重的卫星，至今没有超越。这种太空武器呈黑色圆柱形，长37米，直径 4.1 米，重达 80.5 或88吨，是一种波长为 1.06 纳米的红外激光器。在太空中，由于激光攻击半径大大提高，可以轻易摧毁卫星。极地号给任何人的感觉都一样，震撼和恐怖。太空武器包括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微波武器、动能武器、反卫星武器、高空核炸弹等。尽管许多太空武器还处于研制和概念化阶段，但不少已经试验成功，它们将改变战争观念和战略战术。为了机动灵活地在太空巡航，太空武器一般没有太阳能帆板，没有大翅膀，同时装备的离子动力推进器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攻击性，而且太空武器都有很强的变轨能力，必要时居高临下，就像老鹰捉小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猛攻。太空战分为太空保卫战和太空进攻战。太空保卫战主要将自己的卫星做好防核、防干扰、隐形等，如在敌人地面激光武器上方的大气层投放大量吸光材料，形成屏蔽激光的云层，保护自己的卫星不受侵犯。太空进攻战就是发射各种太空武器，主动进攻，打太空歼灭战。太空中也可以打游击战，如在敌方卫星的必经之地撒放金属碎片、胶水之类的地雷、暗器，让它寸步难行。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发射飞船、航天飞机、空间站和空天飞机，让宇航员接近对方卫星，直接把它砸扁、拆毁。军事理论家设想的太空大战是以太空为战场的太空格斗，如太空歼灭战、太空保卫战、太空封锁战、太空破袭战、太空防御战，还有太空电子战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这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 话说这天刚刚出差回来的杰克先生突然冲进了一家卖枪支的商店，气冲冲地向售货员说道： 售货员，我现在就想要点子弹，我要干掉那些我出差期间和我老婆眉来眼去的家伙。 售货员回答道：对不起先生，您最好下周再来，您要的那种子弹我们这儿只剩两箱了，恐怕不够。 单位同事小严的女朋友小丽啊，是小严初中同学，她是一个长得有点胖的姑娘。那天呢，小严跟同事大李一块买书去了，从图书大厦刚出来，顺便到西单逛了一逛。走着走着，他就突然想起来，他想给女朋友小丽买件衣服，于是他就跟同事大李啊一块走进商场了。可巧啊，他们对服装都一窍不通，挑来挑去不知道挑哪件好。最后小严终于挑中了一件红色夹克，他们俩拿着比划了一下，向售货员问道：“ 哎，售货员，你们这儿还有没有大号的啊？” 售货员回答道：“大号的，你等着啊。”说完话之后啊，售货员就在后边找了找，终于找出了几件大号的红色夹克。他一边递给小严，一边向他说道：“先生您瞧啊，这标签上叉越多呢，表示这号就越大。”小严接过了售货员手里几件衣服，又比了比，想了想，他觉得还是不合适，于是他继续向售货员问道：“ 哎，售货员，那按您说的啊，您这有没有那种叉叉叉叉 F 号啊？” 这回听到小严的话，售货员小姐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她向小严身边的大李问道：“哎，我说先生，买衣服挑号这事儿咱不能开玩笑哈，您这朋友他是不是有点结巴呀？”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在战争期间，这天的前线一士兵问军官：“ 请问中尉先生，这场战斗我们还要在这儿坚持很久吗？” 军官答道：“将军命令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个人。”听了军官的话，这士兵如释重负地说道：“ 真的吗？谢谢你中尉先生，简直是太好了，这么说就用不了多久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啊，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飞机事故和人员死亡的新闻报道，让大家都觉得坐飞机太不可靠了。所以呢，科学家和航空公司呢就绞尽脑汁，他们设计出了新型的无人驾驶飞机，完全自动化，而且完全电子化，具备电脑语音沟通等等等等的一些新的设备。当这么第一架新型的无人驾驶飞机终于完工推出的那一天，大家都非常兴奋，首航的乘客们都是备受礼遇的一批贵宾。当这些贵宾们登机之后，机舱门关上了，飞机正式起飞。就在这架飞机飞到半空中的时候，突然从机舱的扩音器里传出了这样的声音： 各位贵宾，各位先生女士，欢迎搭乘第一架全电子控制飞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人力控制了，这架飞机是全由电子控制的，因此异常的安全，请坐好之后系好安全带，享受您的旅程吧，因为这架飞机是全电子控制，所以绝对不会出错出错出错出错出错。 听到扩音器里传出这样的声音，大家都吓坏了，他们四处寻找逃生的出口。此时从备用扩音器里又传出了一个声音，这次的声音语气非常镇定： 各位先生女士，请回到你们的座位上，请安静下来。这里是15000米的高空，所以无法逃脱，还是让我们坐下来一起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 有一天深夜，酒吧的招待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出租车司机把三个喝醉的客人都送回他们的住处。临走之前，他对这司机说道： 坐在最左边的这个，他家住在贝克大街，坐在中间的那个酒鬼，他现在住在老约翰大街，而坐在右边的那个人，你要把他送到基瓦尔路，你明白了吗？ 司机点了点头，开着车走了。五分钟之后，出租车又开回来了。招待大惑不解，就问司机： 你怎么又回来了？ 出租车司机探出头回答道：招待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刚才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急转弯的时候，我把他们三个弄混了，你能给我再说一遍吗？ 宝宝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夹着刺在那画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远不远，只有声响的摆设在我心里面摇晃，整天夹着刺在那 ABCD 的街上摇，快乐不快乐我也不要知道，纽约的市集坐着北京的梦，你每个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纽约的世纪夹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在第五大道感觉好无聊，喝一下民谣就享受家乡的味道，整天夹着刺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哪里和斜角你可让我知道，纽约的市集坐着北京梦，你没有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挤在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音乐的世纪夹着 飞机的梦，每一朵白云像似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空，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想你的感觉为何依然那样浓。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在一家公司里啊，这天一职员对他的好朋友说道：“ 因为我眼睛近视的厉害，所以我现在工作非常卖力。” 朋友问道：“这是什么逻辑？你近视的厉害和你工作卖力不卖力有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因为每次我们老板进办公室的时候我都看不清楚，所以我必须时时刻刻都卖力的工作。” 下面是一个心理诊所里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 先生，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您的病情，您的毛病就在于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一概否定，是不是？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你先别急，那好吧，那一定是我弄错了，你说是吗？ 不是不是，你没弄错，你没弄错。 你看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作为病人你现在还在一直否定我所说的话，没错吧？ 不是不是，你这个大夫真可笑，你心里才有问题呢。 你看好吧，听你这么说我也挺高兴的，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神志完全正常，你没有任何心理疾病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才神志完全正常呢，你才心里没问题呢，我心里有病，大夫。 好，说得太好了，看来现在我们总算是有点进展了。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说有这么俩公司老板，他们开的都是小型公司，这小型公司啊做起来其实挺困难的。有这么一天，他们俩人坐在一块儿交换意见，其中一个说道：“ 从去年开始我就实施了一项新措施，我规定我公司的每位员工上班三个月至少要休假一个星期。” 另外一个老板听到这老板的话很好奇：“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这是个最好的裁员方法，我可以随时了解公司里到底少了谁，还可以照常运转。” 话说这天下午，酒吧女招待玛莎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她工作的那家酒吧，一进门啊，她的同事就问她：“ 哦，玛莎，你为什么今天这么晚才来？” 玛莎回答道：“ 今天中午我出门的时候，我在街上目睹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而且到处都是血。哦，谢天谢地，我在学校里学过急救，所以当时很多训练课程都一下子涌进了我的脑海里。” 听了他的话，同事继续问他：“ 哦，真的吗，玛莎？那你当时做了些什么？” 玛莎回答道：“ 我当时立即就坐在了地上，然后把我的头靠在了我的两个膝盖上，我要防止自己因为过度惊吓而昏过去。”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生旦净末大变脸，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有这么一天晚上，一对夫妇正在家里头看电视呢。电视剧里的一个女士啊，雇佣一个私家侦探跟踪她的先生，她要看看她的先生是否对她不忠。看到这样的剧情呢，坐在沙发上的丈夫就问她太太：“ 亲爱的，以后你会不会也雇个侦探像他们那样监视我？” 太太回答道：“ 会，我当然会了。如果你胆敢勾引别的女人，我一定会雇个私家侦探找到那个女人，而且我还要当面问问那个笨女人，她到底看中你什么了。” 话说有这么一位金发女郎，这一天开车出去了，没走多远啊，这车就叫她给撞出一坑来。于是她赶紧开车去修理厂修车。这修理工是一特别幽默的人，知道这金发女郎找他修的就是车上刚撞出来的这坑，他就开玩笑的冲着金发女郎说道：“ 我说小姐，我想这费不了多大事儿，您只需要自己把车开回家，然后从排气管里往车里边吹点气儿，直到那个凹进去的地方鼓起来就行。” 这位金发女郎啊，听了这位非常幽默的修理工的话啊，她没有当玩笑，她信以为真了。于是她真把车开回了自己的家，如法炮制，对着排气管吹了大概15分钟左右的气儿。因为用力过猛，她已经开始有缺氧的症状了。就在这个时候，这金发女郎的一女伴啊，正好来到了他们家，蹲下来看了半天，非常好奇的就问这金发女郎：“ 嘿 Nancy， 你在对着排气管吹什么呢？” 啊，你不知道，这是修理工告诉我的。他们说我可以向排气管里吹气儿，这样我车上的那个刚刚叫我撞出来的坑就会自己鼓起来。可是我已经吹了很长时间了，靠向那个坑还是没鼓起来。 听了这金发女郎的话，那金发女郎的女伴非常不屑地对她说道：“ Nancy， 我说你真是个笨蛋，你要想把坑吹起来，就必须先得把车窗摇上去，明白吗？” 我们没缘分。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真心相爱一辈子，哪里还